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 听笑话、 听儿歌。 哎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 是的，除了在收音机上听，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帮我们编写，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马宝莉，谁在看着我。在小马谷里住着很多只有着不同能力的小马。今天对于苹果家族的小马来说可真是忙碌的一天，他们一连接到了好几个大订单。苹果加尔、麦托什还有史密夫婆婆都需要到外面去送货。 可是如果都去的话，那农场上的活要由谁来做呢？ 于是苹果家族召开了紧急会议，最后决定留下苹果莉莉独自在家做农活。苹果加尔很不放心地叮嘱着他的妹妹苹果莉莉： 嘿，莉莉，我知道你很兴奋，可是这儿就只剩下你一匹小马了，要把活做好可是很重要的。 苹果莉莉向姐姐敬了个礼： 放心地交给我吧，最重要的是你们都认为我长大了，可以做好的。 这时候史密夫婆婆着急地说： 哎，快走吧，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她可真是个急性子。 史密夫婆婆也不放心地挨个嘱咐： 苹果莉莉，你自己要当心啊，还有你们两个也要当心，你们走的路可都是偏僻的镇子。 苹果加尔和哥哥回答： 哦，知道了，婆婆。 显然在家里待着比出去送货更安全。临走的时候，苹果加尔从包里拿出一张长长的纸条递给了苹果莉莉： 嘿，拿着，这都是提醒你要小心的事儿。 苹果莉莉捧着那张纸条歪着头读道： 如果汤太烫，要吹凉再喝，要小口喝。哎呀，姐姐，你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还会把活干完，我已经长大了。 苹果莉莉都等不及的要推姐姐上路了，再待下去，她还指不定会想出什么要告诉苹果莉莉的呢。看着家人们都走远了，苹果莉莉感到很开心。 哦耶，现在只剩下我自己了。 她舒服地躺在地上，望着天空感叹道： 啊，当家做主的感觉真是美妙极了。 可是苹果莉莉不知道的是，她的姐姐苹果加尔刚一离开家，就开始控制不住地乱想，把自己吓得满头大汗。他走着走着突然停下了脚步，咚，他的哥哥麦托什撞上了他的车。 哦，抱歉麦托什，我只是有一点担心苹果莉莉，你觉得他一个人在家会没事吗？ 哎呀，我忘了告诉他拿抽屉里的汤勺的时候得先打开抽屉才可以。 还没等麦托什说什么，苹果加尔就做了决定： 嘿，你先拉着货走吧，我回家看一眼就赶上来。 其实苹果加尔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苹果莉莉， 因为苹果莉莉一切都做得很好。她有一张工作表格，每干完上面的一项，她就在上面打个勾。 第172条，裁风箱保持炉子的温度，哦，完成了。还有第173，确保衣帽蝴蝶结柜子都装满了，哦，完成。 很快苹果莉莉就做完了所有单子上的工作，而且还做得很好。她现在开心地跳了起来， 哦，活都干完了，我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了，打开音乐听听吧。 她躺在椅子上随意地看着书， 我可以听音乐，可以看书。 他又蹦蹦跳跳来到厨房， 哪怕我想站在餐桌上就对自己说话也可以。 可就在这个时候，苹果加尔突然推开门进来了，他把苹果莉莉吓了一跳。苹果莉莉一不小心踩翻了餐桌，桌子上的东西洒了一地，一盘面条扣在了苹果莉莉的头上，看上去她的样子可真糟糕。苹果加尔看到眼前这乱七八糟的一切，觉得自己回来是很对的。 哦，幸好我回来了，我不知道家里的东西也会这么危险。 苹果加尔心疼地搂住苹果莉莉，安慰道，好了好了，苹果莉莉，我决定留下来不走了，现在没事了，我再也不会把我的乖宝宝小妹妹单独留在家里了。可是苹果莉莉却一把推开姐姐，撅着嘴说， 可我不是小宝宝了，我可以照顾好自己，那些苹果派还等着你去送货呢。 苹果加尔却充满爱意地看着苹果莉莉说，可是家人比苹果派重要多了。苹果莉莉很委屈， 我说了我没事的，哦，其实这也有你的错。 她心想，要不是姐姐突然回来吓了她一跳，怎么会把桌子踩翻弄得乱七八糟呢？可苹果加尔却说，哦，我就知道不该把你单独留下。苹果莉莉发现姐姐真的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她越是决心要证明自己，就越心急，越做不好。她打开冰箱拿东西，不小心把里面的东西都洒了出来，结果又弄了一身。本来想证明自己可以一个人，可现在却让姐姐看了笑话。这下苹果加尔更坚定地决定留下来陪她了。巧，不管苹果莉莉走到哪儿，苹果加尔都像贴身保姆那样紧紧地跟着。苹果莉莉觉得简直要透不过气来了。她安慰自己， 我想苹果加尔只是有点反应过度，应该很快就会好的。 可这会儿姐姐又问，我的小甜心，你需要些什么？ 姐姐，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你不用整天盯着我，我自己可以把事情做好。瞧，我可以清理树叶。 苹果莉莉拿起草耙子，可话还没说完，她就发现草耙子上被绑了个软枕头。 是谁把枕头绑在草耙子上的？ 苹果加尔笑眯眯地说，也许是一个很爱妹妹，不想让她受伤的姐姐吧。唉，为了证明自己能行，苹果莉莉又跑到了一棵苹果树下。 看好了，现在我可以把苹果从树上踹下来，而且不会被砸到头。 说完，她撅起后蹄子，猛地一踹树。她正等着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可是抬头一看，树上都被绑了网兜，苹果都掉在网兜里了。啊， 真是怕他砸到头。苹果莉莉气呼呼地回了家，却发现家具也被罩起来了。 哎呀，真是受不了。 苹果莉莉没办法，只好叫来朋友们帮她想办法。还没说几句话呢，姐姐苹果嘉儿就推门进来了。小甜心，要吃的吗？要点喝的吗？苹果莉莉把姐姐往门外推。 不，谢谢。 好的，我就在附近，你随时可以叫我。苹果莉莉的朋友们也被姐姐苹果嘉儿给吓到了。苹果莉莉无聊地趴在窗台上，诶，她看到了外面停着苹果嘉儿的货车，有主意了。苹果莉莉眼睛放着光， 我应该一个人去送苹果派，这样我就可以证明我可以独立做事情了。 她的朋友甜心宝宝冷静地分析说， 可是你姐姐随时都会来看你的，你需要一个逃跑计划。 这时候醒目露露头上戴了个蝴蝶结，看起来就跟苹果莉莉的完全一样。 瞧，我想了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假装你躺在床上睡觉，我们两个轮流躺。 苹果莉莉开心地跳了起来。 哦，这太完美了。 说完，苹果莉莉就跳出窗外，拉上姐姐的货车，匆匆去送货了。甜心宝宝和醒目露露就这样轮流躺在床上，扮演苹果莉莉。苹果嘉儿每隔一分钟就进来看一次，每次都看见苹果莉莉在睡觉。这下她放心了。不过最后躲在衣柜里的醒目露露弄出了声音，还是被苹果嘉儿发现了。他发现躺在床上的人不是苹果莉莉，而是甜心宝宝，就慌张地问，苹果莉莉呢？他到处乱找，还是没有找到。甜心宝宝说， 别担心，我们知道她在哪儿，她去帮你送苹果派了。 苹果嘉儿很生气，他难道没有听到那条路上有多危险吗？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的小妹妹了。说着，苹果嘉儿赶快去联系好朋友珍奇，帮他来照看这两只小马，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去追赶苹果莉莉了。送苹果派的路上真的挺危险的，在穿越喷火沼泽的时候，苹果莉莉遇到了三头怪。三头怪长着一个老虎头，一个羊头，一个蛇头。他们对苹果莉莉说， 嘿，客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了。 是啊，美味的苹果派加小马肉。 看着怪兽走过来，苹果莉莉吓得拉着车狂跑起来。可跑着跑着，他发现身上变轻了，他一回头，哎呀，不好，货车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身上掉下来了。于是他又转身去抢他的货车，可是凶猛的三头怪兽拦住了他。 想往哪儿跑啊，小乖乖？ 他猛地向着苹果莉莉扑了过来，苹果莉莉躲开了，三头怪倒在了地上。苹果莉莉赶紧拉着货车就跑，三头怪使劲在后面追。苹果莉莉决定先把货车藏起来。三头怪看到苹果莉莉只剩下一个人，就笑着说， 嘿嘿，没有苹果派吃，吃小马肉也不错。 苹果莉莉再也没有地方逃跑了，只能闭上眼睛祈求说， 姐姐快救我。 就在这个时候，苹果嘉儿的声音从远处传过来， 坚持住，莉莉，我来了。 苹果莉莉一下子认出那个朝自己跑过来的身影正是姐姐。苹果嘉儿的声音也引起了三头怪的注意， 三头怪转身朝向苹果嘉儿， 抓住他！ 不过苹果嘉儿可是有准备而来的，他穿着防火靴子，在喷火沼泽上能够自由地跑，轻松地躲过了怪兽的袭击。他又吹起了迷蛇笛子，结果三头怪的蟒蛇头一听就晕倒了。老虎头很生气，疯狂地撞击，却撞到了树上，牙齿插进树干里不能动了。最后只剩下羚羊头，他呲着牙咧着嘴盯着苹果嘉儿。聪明的苹果嘉儿扔出了一块奶酪，就让羚羊头安静下来了。怪兽被打败了，苹果嘉儿驮起妹妹赶紧逃出了沼泽。苹果莉莉，你没事吧？苹果莉莉幸福地说， 幸好有姐姐。 我跟你说过你还需要姐姐的照顾，真是幸运今天没有出事儿。虽然丢了车子还有苹果派，不过至少你没事儿。听到姐姐说到车子，苹果莉莉转身跑进了草丛，把货车推了出来。苹果嘉儿真的不敢相信，苹果莉莉一个人把车拉到这里，穿过了黑暗喷火沼泽，还和三头大怪打了好几个回合。好吧，你竟然可以独立做到这些，真是让我佩服。看来我真的不需要把你当成小宝宝一样照顾了。听到姐姐肯定自己，苹果莉莉乐开了花。接下来姐妹俩一起把货物送到了地方，客人们都称赞苹果派很好吃。苹果嘉儿诚恳地对妹妹说，好吧，如果下次我们三个都出门了，我会放心地把你留在家里。平时我确实对你看得太紧了，也许我没有发现你已经长大了。苹果莉莉一把抱住了姐姐。 你像现在这样的照顾，我永远都会需要的。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在课堂上，老师布置作业，要求同学们回到家之后要注意观察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什么样的变化，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准备写关于爸爸妈妈的文章。回到家之后呢，呱呱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妈妈，又跑过去仔细地观察了一番爸爸。他非常惊讶地发现爸爸的头上有很多的白发，于是他就问爸爸说， 爸爸，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白头发？ 爸爸借题发挥逗呱呱说， 哎呀，这个因为你不乖呀，所以爸爸就有好多白头发呀。 呱呱似懂非懂的挠了挠脑袋，沉思了一会儿，非常疑惑地抬起头来看了看爸爸，问爸爸说， 那为什么爷爷全都是白头发？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